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上枷锁，锁上枷锁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就开了，跑了饭了，你担是我担呐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，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这混这个，我担。 青牛搬大锁，搬大锁， 来，快点，快点。 老爷 啊， 锁大，区里二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。 哎呦，这个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哎，你瞧你挺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。 哎，瞧老爷的，瞧老爷的， 来，你拿来。 我拿着这个，我 开着你就锁， 您开着我就锁，我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响蒙丹， 好啊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 对， 一个也跑不了。 对对， 哎呀，这啊，那什么樊头呢？ 樊头， 那在这儿呢。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连头呢？ 连头也在这儿呢。 哎呦，可不，我快瞧，就响马的 跑啊！ 怎么响马跑了？ 啊！

上去， 你来看。 老子要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故而设下此阵。